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。 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 肆 扩 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眼看着一年就要过去了，一年365天，8760个小时，52万5600分钟。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刻，会发生在世界的不同的角落。这一年，可能我们哭过，也欢呼过，也担心过，也快乐过。回顾2017年，是一种仪式。是可以让我们在时间的河流当中发现自己的位置，找到心怀美好继续前行的力量的一种回顾。不知道你的2017年过得怎么样？ 心跳乱了节奏，梦也不自由，爱是个绝对承诺，不说，撑到1000年以后，放任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哦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，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1000年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难过，1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没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，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我的泪光承载 很多人到了晚上呢，就会觉得很孤独。有一项研究发现，单独吃饭的男女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比例非常的高，经常一个人吃饭更容易肥胖，而单独吃饭的男人情况比单独吃饭的女人更糟糕。单独吃饭意味着没有人陪你吃饭，你吃什么都可以，没有人管的男人更倾向乱吃，或者是吃的更多。单独吃饭除了增加慢性病的风险，也是早逝的因素。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点点害怕？人生的漫漫长路，我们终其一生其实找的就是那一个陪我们吃饭的人。当那个余生会陪你吃饭的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依然可以活得精致一点呢？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，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有人说英国人呢是最懂得和孤独共处的民族，只要一本书，一杯咖啡，一杯酒，自家的一个小花园，一条小狗或者是老狗，有几个嗜好，就可以一个人过一天了，日复一日，不需要另一个人的陪伴。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这种踏实和安宁。 分离，如果全世界